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筹委会、瑞士朝鲜委员会、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近日发表联合声明，表示支持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，北方、南方和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北方筹委会的公开信。